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435章，尊瑞讲，我找人进行过翻译，玉针上边刻住嘅系域号，古代叫做晓方。 晓方， 豆腐读咗下问我， 晓方系啲乜嘢嚟噶？ 我话讲喺夏商嘅时期，将周围嘅一啲小国称之为方国，晓方呢就系、是、一个叫晓嘅小国，未听讲过。尊瑞就岌得岌头讲。夏商千年历史，方国就无数，真正记载于喺史册嘅就真系少之又少。而嗰个薛安无意间就闯入咗去，应该就系呢一个晓方嘅领土。从呢件嘢可以睇出，晓方国亦就系有住呢个萨满崇拜，而呢个呼去度图腾系因人而异嘅，唔系边个都能够拥有。所以我觉得要去揾呢个晓方为止一探。豆腐啊，蚀咗一声，佢睇住嗰张图片讲： 啊，呢个咪就系嗰个咁嘅玉阵啦。啊！又能讲乜嘢呢？嗰、那个咁嘅格格尔公主墓入边，亦都曾经有个萨满神牌啊，但系亦都唔见得有咩用啊！我睇你咧，仲系唔好抱太大嘅希望啊！ 尊瑞就睇咗佢一眼，眯咗眯只眼睛。佢而家嗰另外一半嘅丑面呢，系用个面具挡住嘅，所以只能够睇到佢一半嘅表情，总系俾人哋一种比较特别嘅感觉。豆腐呢就俾佢睇到有啲虚嘅，于是就缩一缩条颈，露出一副怕怕咁嘅样。尊瑞呢阵时先收翻目光讲：之前我都觉得冇几多把握嘅，所以我派人去找不利尔，然后我才知道他曾经见过薛安入了去晓方的情形。我即时就觉得一阵的惊讶，我说吓，咁睇个相，那个时候的不利尔应该是十三四岁咋，咁样一个僆仔，唔通亦都要同住薛安去落斗？尊瑞又拧咗拧头讲，佢唔愿意提呢一件事，好忌讳，所以就冇得到更加多嘅消息。我决定组织人手去揾晓方古国嘅遗址，根据当时薛安插队嘅位置嚟睇，晓方嘅位置应该系喺而家嘅腾格里沙漠入边。四十年前知青就唔可能行得太远嘅，所以呢一个系大致嘅方向，应该就唔会错嘅。具体嘅要揾到不利尔，从佢嗰度落手。我话讲，咁你打算几时动身呢？尊瑞讲，人手齐备，随时上路。呢一次我唔打算带太多人，呢个系一份名单，跟住个电脑就向下拉，一份人员嘅名单就出现咗。尊瑞做事系真系几有条理嘅，一丝不苟，系一个值得信赖嘅队友。我啊睇咗一睇个名单，呢一次嘅同行呢，总共系六个人：尊瑞、中公、我。剩低三个名额入边，有一个叫做张文嘅，系尊瑞旗下嘅一个长眼，熟知历史，喺古方国文化上边就好有造诣嘅。第二个叫做欧阳轩，系一个女人， 精通蒙古语同埋多个少数民族嘅语言。第三个就係中公手下一个表现得比较好，但係呢个名就唔经传嘅小弟。中公极力推荐，冇咩特别出彩嘅地方，但係呢周围嘅人同佢起咗个绰号叫做万事通。以中公嘅为人，佢推荐嘅人呢就应该比较靠谱。睇完呢个名单，豆腐就唔多 happy 咯。佢讲唔啱喎，点解六个人里面冇我嘅？尊上问，要你嚟做乜啦？我亦都赞同唔俾阿豆腐去冒险，所以呢对呢个尊上嘅安排都觉得几满意。於是我就叫豆腐唔好炸乱哥饼啦，返深圳同阿独眼龙喺度看家啦。豆腐一听就急啦，佢就讲唔得，我都要去。尊上就不冷不热咁讲，十二生肖里面冇一个属性系跟屁虫噶噃。豆腐见到我同阿尊水同一阵线，极度咧一句话都讲唔出，最后实在佢谂唔出理由，就气冲冲咁离开咗啦。冇过两日，尊水就话俾我听已经打点妥当，我同阿豆腐就翻咗深圳，准备去应付李家嘅人。嗰一隻叫做飞虎嘅黑狗同埋独眼龙呢就成为咗拍档。諗嚟可能独眼龙睇见佢一隻眼同自己嘅同病相连，咁而家一隻独眼龙加只独眼狗，所以佢对佢就好鍾意。豆腐呢阵时就大松一口气讲，唉，有佢嘅照顾，我唔使担心陈天则会阴我。讲完佢只眼珠仔一碌，佢又话，啊喂，你真係唔带我去啊？我諗咗一諗，拍拍豆腐个膊头，淡淡咁讲，以前呢你又同我落斗係因为呢个情势所逼，至于呢一次我完全係为咗帮阿尊瑞嘅忙，呢一个係我欠佢嘅人情，你又唔好跟住去冒险啦。豆腐拗晒头咁讲，喂，你讲嘅亦都系道理嘅。不过呢我一諗到我哋每次落斗都系凶险非常嘅。啊，好歹都有个照应啊。呢次你而家一个人去，我总系觉得会出事嘅。我话讲，唉，以前落斗队伍里面都唔系啲咩好货色，人心嘅险恶，危机重重。不过呢一次都系尊帅嘅人。而家大家就众人一条心，团结一致，唔会出咩大事嘅。反倒而系你啊，你讲我哋呢一间铺头呢几个月就冇盈利过，咁作为大股东嘅，你咪应该出翻一份力啊！大股东呢三个字，哇！豆腐听到啊冧晒，最后佢一挥手讲：，算啦算啦，你去啊，安心去啊，唉，我哋做人咧就讲个良心嘅。姓尊呢条友呢虽然呢就无耻下流，为富不仁，见利忘义，欺软怕恶，面丑心黑，思想恶毒，但係呢仲係帮咗我哋几多嘅。唉，咁你呀好好咁补习下人际呀，个铺头交俾我，保证喺你返嚟嘅时候营业额吸保。正喺度讲住嘅时候，店门口嚟咗个人啊。嚟嘅系一个女人，大概50几岁。身材有啲肥肥地，盘住个发，着住一件黑色绒里嘅旗袍，身后边仲有两个牛高马大嘅男人。我一睇就知道呢个来者不善。呢个女人呢有一股喺骨里面透出嚟高高在上嘅气质，一睇就系嗰啲大富大贵之家。我基本上就可以估到佢嘅身份㗎喇。我话诈作唔知，上前咁讲，啊，你好啊，随便睇睇啊。佢细小嘅眼睛啊，冷冷咁啤咗我一眼，过咗阵间慢慢开口，佢亦都唔拐弯抹角啦，直接就问：其他嘅人呢？我冇諗到嚟嘅会系个女人，就装出恍然大悟嘅表情，然之后即刻叫佢入座，将早已编排好嘅一套说辞就搬晒出嚟。我又话吓，斗入边好凶险，我同阿豆腐呢都系侥幸咁逃脱，而呢一个李肥仔佢哋几个就失去咗联系，至于佢哋一直冇出嚟，系生系死我都唔知道。我觉得我自己啲演技都做得几好㗎啦，嗰个女人就死死咁啤住我， 好似呢就判断我又冇喺度讲大话。过咗阵间之后，佢又话：哈，我系会派人再去揾嘅。如果佢哋真系出咗啲咩意外嘅话，你哋就因住嚟。佢话音刚落，佢身边有一个保镖嘅电话突然间响咗，紧接住嗰个人就行埋一边接电话，跟住佢就神色大变，连连弯腰咁话系系系，然之后就行到个女人面前，弯低个身就一阵嘅吱吱浸浸。呢个女人亦都系神色一变，竟然系再都唔理我同阿豆腐，转身就带住两个人离开咗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时之间搞到我成头都系雾水。豆腐啊，迟疑咁讲：，佢做咩突然间咁急嘅？唔通赶住生仔啊？我话：，你咪乱噏啦！人哋咁大年纪，点生得出呢？睇嚟可能真系你依家出咗咩大事啊！豆腐讲：，咁会唔会系同呢个尊瑞有关噶？我拧咗拧头。心谂尊瑞嗰一边已经系好几日之前嘅事噶啦，如果要有反应嘅话，都唔使等到而家。一时半刻我都谂唔通究竟咩回事，只能够啊摆埋一边先啦。拧转头啊，冇两日，尊瑞就打电话嚟，话要起行啦。我哋就约咗喺阿拉善嗰边汇合，而装备嗰啲物资亦都提前到达咗。临走嘅时候，我祝福啊豆腐同阿独眼龙佢哋两个几句，跟住就上咗飞机，一路就赶去咗阿拉善嘅左旗。呢一个地方大概系位于喺内蒙古嘅西边，同埋甘肃嘅接壤。外接呢系外蒙古国，周边嗰啲地形就非常之独特嘅。喺呢个城市里边啊，睇唔出乜嘢，但系出咗城之后。独特嘅蒙古草原风貌就迎面而嚟，有呢个草场啦、湿地、戈壁、荒原、沙漠，天空飞住嘅系雄鹰，草地里边有兔仔，沙漠当中仲有蜥蜴。再往里边走，就更加深嘅地方就系呢个腾格里沙漠。当年薛安佢哋就系咁样样喺呢一带度做支撑，嗰阵时候。西藏同埋蒙古一带都系非常之偏远嘅地方，生活条件真系好艰苦啊！除咗城市里边，至今仲有一部分人过住游牧嘅生活。佢哋虽然喺城里边系有房有地方住，但系系由于靠住呢个放牧为生，所以大部分嘅时间呢，仲系同佢哋啲祖先咁扎住蒙古包，生活喺草原上边。我到达咗阿拉善左旗以后呢，就冇再喺城市里面多留啦，转车出省，一路就直奔到尊瑞所俾我哋嘅汇合地点，最后就转搭摩托车，係咁搞咗好几粒钟先远远睇到咗蒙古包。我哋嘅汇合地点呢就唔係其他地方，真嘅就係不利老人嘅蒙古包里面。蒙古人呢就真係好热情好客嘅，所以就好热情咁接待咗我哋。尊瑞俾我哋提早得一日到，已经喺度过咗一晚㗎喇。我见到不利老人嘅时候，不由得㗎梗係感叹而家嘅时光嘅威力。冇几耐之前嗰张相入边嘅十三四岁对住镜头成面腼腆咁笑住嘅蒙古少年。而家已经变成咗呢个皮肤黝黑、满面风霜嘅老人。人嘅一生话长唔长，话短唔短，童年、成年、老年，睇嚟好似漫长嘅一生，其实最后一晃就过嘅。我仲未老，但系我回顾翻自己三十年前喺当年嘅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好似好难挨咁度日如年。不过而家谂翻转头，就好似一眨眼嘅时光。唉，人生真系过得太快啦！喺呢一刻，我忽然之间有啲明白，点解古代啲帝王韬略有如秦王汉武，最后都会不顾一切咁追求长生？或者呢个就系人心里边对于时间最深嘅恐惧。